还是回归到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不能让这个土地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，大部分还是要在泰国人手里，它是这样一个政策。但是对于我们外国人买公寓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。 哦，就在泰国来讲，如果咱们中国人在那儿买公寓没有任何限制，完全跟他们当地人是平等的。 对， 但是外国人不能够买他的土地，你说我买一块土地然后跟上面造一个公寓， 买别墅 也不行。 也有一个变通的办法，就是你得成立一个公司， 对， 以公司的名义买，但这个公司呢，控股51%的必须是泰国人，也是一样的。 其实要个人的话也没必要说买一个大的这个别墅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也没这必要。它这个公寓的面积大概限制在多大以内啊？ 泰国它的这个公寓面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比较 适中， 适中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的面积呢是按室内面积来计算。大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公寓房都是在30到60平方米之间平米之间。这跟我们在中国购房动辄90到150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那您说它那个30到60是居住面积？ 它是室内的使用面积。 使用面积， 因为我们中国是有70%到75%的得房率嘛。 咱们什么建筑面积啊， 哎、 然后使用面积， 咱们是 您说的是使用面积。 他们是在室内的地板面积。 好，那其实要60平米左右也可以了。那要是按中国这个， 相当于中国快90的， 快九十啊， 是 这个建筑面积真的可能得快90。 是吧？你要一个2居也挺大的。 对， 是的。来，这个北京的左家庄，我看你这个短信，我怎么心里不舒服？你怎么老想国籍的事儿啊？他说这个新加坡购房可以直接入国籍吗？欧洲国家起步多少钱的房可以入国籍呀、 那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个，第一个，新加坡你买多少房子都入不了籍 啊、 对，他要入籍，你必须参加他那个全球商业投资计划，大概是250万新币。相当于1200万人民币，参加政府的一个投资基金，等于相当于你把那钱啊借给新加坡政府免费用5年，再还给你，这个你才有可能。 所以这您别想了啊。 对， 欧洲国家呢， 欧洲国家呢就选择比较多了。现在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这个塞浦路斯，是30万欧元买他的房产，不管是买一套还买两套，买仓库、商场、商铺、住宅、别墅都可以，只要你达到30万，就你全家可以办那个塞浦路斯的绿卡。还有一个是这个希腊，希腊这次也有来参展的，希腊最便宜是25万欧元，购买25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全家办那个绿卡。 哟，那这个真够便宜的。 对， 25万欧元的话，相当于人民币也就是200万， 对吧？200万，变成房产是你的，挂在你名下，是吧？也是永久产权，还有一个是西班牙跟葡萄牙是50万欧元， 您说 也是房产， 拿绿卡吗？ 可以拿绿卡， 可以拿绿卡， 不光是你拿绿卡，全家拿绿卡，包括你的父母，甚至你的岳父母都可以。 哦，是啊， 行。对吧？这是这几个欧洲的国家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前几年这个南欧的国家经济相对比较差，所以呢，他们推出这个吃鸡也是去库存的这么一个，中国人有钱嘛，是吧？那我拿房子给你换那个，你投资，给你绿卡。 对 啊，你可以考虑这种模式。 没错，当然在这里呢，我就这个短信我想说两句啊，因为呢有些人在国外置业，他只是一个投资啊，或者说呢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，度假等等的，人家可能没想过什么国籍的问题啊。现在中国人不仅是站起来了，而且是富起来了，强起来了啊，干嘛老想这个换国籍呀、这让人很不舒服啊。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，因为可能有些是外地的。外地然后到北京发展，但是北京它是真是拿不到户口， 这北京 户口怎么也拿不到， 比美国绿卡还贵。 对啊，比美国的绿卡拿起来麻烦。 对对对， 还那个周折，所以在这样情况下，很多人说干脆我就迂回吧，让孩子出国吧。 还有一个是 肯定有这样的情况，并不说怎么样 孩子的教育问题， 对，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方面。